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9月1号在俄罗斯呢是一个节日，它的名字叫知识日。知识日属于老师，属于学生，属于每一位热爱知识的求索者。今天我们就要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在当下的俄罗斯，人们如何度过知识日，同时在俄罗斯的学生们心中，未来的理想专业是什么，他们想做些什么工作呢？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希腊。9月11号才是希腊各公立中小学的开学日，而今年呢又有大批的难民学生入学了，情况怎么样？好，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进入九月，相信您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属于知识、属于学校、属于老师和同学们的月份。在中国，9月1号是全国大中小学的开学日，9月9号是中国的教师节。而俄罗斯呢，也把9月定为了属于知识的月份，他们将9月1号这个开学日定为了全国的知识日。在这一天，同学们走进了新的教室课堂，向老师们赠送鲜花，庆祝新学期的开始，也庆祝自己在新的学期里要收获更多的新知识。而在知识日这一天，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礼物就是一束束怒放的鲜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韵一块了解俄罗斯的知识日，感受知识的强大。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9月1日是俄罗斯的知识日，按照传统，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节日，然而其隆重程度并不弱。通常知识日也是新学期的入学日，今年的知识日恰逢周末，因此一些地区包括莫斯科决定将新学年开学日挪到9月3日。今年有1560万名新生入校，据教育部信息，这是最近10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入学量。专家们认为，儿童入学量增加与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有子女家庭，包括鼓励生育政策有关。本期新学年有没有创新内容？对此，我们在今天的《你好俄罗斯》节目中为您做一下介绍。在多年时间里，俄罗斯的教育体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里所指的是中小学的免费和普及性，不仅可以免费获得9年基础性教育，同时还可以获得11年教育。每一个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9年是义务教育，之后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和家长的意愿决定是否继续上学。根据统计，9年级中的一半学生继续求学，另一半则考入中专和技校，按照全日制中学课程继续学习，获得专业教育资质，比如技术类或是人文领域的专业。通常根据所选的专业方向，中专或是技校上学时间为3到4年。俄罗斯公民可以获得免费的高等教育，但是仅仅是在国立大学，并且要通过竞争考试。今年每一个公费名额有9个人竞争。莫斯科最受欢迎的专业是医生、工程师和教师。 比如在莫斯科大学，竞争最激烈的是基础医疗系、生物工程和生物信息系。考入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里的中文专业最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青年人对经济、法律专业的兴趣下降了，但不久前，这两大专业还让人趋之若鹜。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几乎任何高校都开设这两种自费专业。之后，劳动力市场让大家恢复了理性，原因在于几年前大家已经清楚，国内不需要这20年来毕业的如此大数量的律师和经济人才了。而且，这些毕业生的质量，尤其是非国有高校的毕业生的质量一般。为了把情况理清，我们为您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和数据。今年中学生的高校入学率是 57%， 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一半多的中学生是公费名额。遗憾的是，国家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中学生能够免费进入高校学习。要想获得公费名额，中学生需要努力学习。另外，未来专业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个人兴趣应当与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相吻合。比如，目前俄罗斯急需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干部，因此本学年 54.1 万个公费名额中有三分之二拨给了拥有数学、实用数学、物理、信息学和信息商务专业的高校。第二大方向是培养师范干部，尽管今年人文学科高校师范类公费名额最多，但是这个专业却是不受欢迎的专业之一。今年仅有 7.5% 的中学毕业生选择这一专业，另外农业专业也属于冷门。新学期新气象，今年中学课程里增加了2门新的必修课，高年级的天文学和初中的国际象棋，前者在苏联时期已经被列入教学计划，后来被取消了。有关后者，目前大约有40个地区的中学比其他学校更早地开设了国际象棋课。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学习成绩都得到了提高。俄罗斯公认的棋圣谢尔盖卡里亚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卡里亚金12岁时就获得了棋圣的称号，他是世界国际象棋史上最为年轻的棋圣。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然国际象棋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本人在上中学时就感觉到国际象棋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可以发展逻辑思维，培养纪律性和毅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初中时每周一两次的国际象棋课不耽误任何事。当然，并非想在中学培养职业的象棋人才。据教育部部长奥利加·瓦西里耶娃介绍说，一到四年级的学生的国际象棋课非常简单，不需要教师有特别的水平。课程量是每周一个学时，也就是45分钟。俄罗斯每个课时的时长是45分钟。新学年另外一个新生事物是汉语国家考试。对于11年级的高中生来说，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一样，汉语也成为了国考可选科目。考试成绩计入那些有中国经济、历史和文化课程的高校高考成绩中。俄罗斯此类高校像有汉语授课的中学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据教育部的信息显示，目前俄罗斯共有30个地区的125所学校在教授汉语。俄罗斯的国家考试今年正好满10年历史。其实，有关放弃传统的考试，采用国考是否正确的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停止。 国考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考试的目的可以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给出客观的评价，让考生有公平的机会，无论其居住地，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国考的反对者们也有自己的论据，他们认为国家考试对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水平来说过于浅层，有很多偶然性。不管怎样，事实归事实，今年考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高校中的 70% 学生来自于外省，而十年前国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外省进入首都的学生量仅仅有 25%，其中的差别显而易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前面在来自俄罗斯的报道中显示，今年俄罗斯的小学入学新生的总数呢，比去年上涨，这是一个好兆头。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希腊。9月11号是希腊公立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在去年的这一天呢，曾经出现过希腊当地的家长封锁学校大门，拒绝难民学生入学的情况。而今年希腊各地共有120多所公立中小学接纳难民学生，这是从去年以来希腊第二次开始大规模的接纳难民学生。这一次在希腊难民安置机构和教育部的协调之下，难民学生们的入学总体情况比较平静。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希腊教育部总秘书乔治·安耶洛普斯说，去年呢，他们接纳了8000多名难民儿童入学，今年开始预计从现在到未来两周可以再接纳9000名难民儿童。 Πέρυσι στο σύνολο είχαμε πάνω από 8.000 παιδιά. Υπολογίζουμε ότι φέτος, δύο εβδομάδες από τώρα, θα έχουμε φτάσει περίπου τις 9.000. 希腊教育部官员还表示，未来他们还将在各地难民营里推出一些兴趣类课程，让新到达的难民儿童们也能有学习机会。目前在希腊各地30多个难民营当中，只有住在莱斯沃斯岛穆利亚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未能及时入学。这座难民营原本可接纳3100人，实际入住难民数量已经超过8400人，这导致难民们的生活和难民营的管理都陷入了无序状态，这也影响到孩子们的入学安排。目前穆利亚难民营正面临整顿和疏散。 希腊曾经是欧元区中差点破产的国家，希腊政府在继续借款、继续寻求贷款支持和减少国内福利方面呢，一直在和欧盟打嘴仗。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上周六表示，现在希腊终于可以摆脱债权人实施的8年金融紧缩政策，并走向经济复苏之路。不过在希腊整体的社会层面来看呢，人们依然感到找份好工作是很难的事儿，同时呢，新生儿的数量也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持下降状态。来听报道。 在2018年度希腊生活状况报告中，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失业率。统计数据显示，受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20岁至64岁人群的失业率自2009年开始升高，在2013年达到 27.3%， 此后失业率缓慢下降，在2017年希腊该年龄段人群失业率为 21.4%。 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的失业率大约在 7% 至 9%， 目前失业率已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不过在采访中，雅典市民依然表达了他们对就业状况的担忧。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数据是新生儿出生数量。2008年希腊有接近12万的新生儿出生，随着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该数字逐年减少，到2016年当年新生儿总出生量只有9万多人。8月20号，希腊在第三轮救助计划到期后正式进入后救助时代。希腊政府发言人查纳科普罗斯当天表示，随着希腊退出历时8年的救助计划，希腊人正在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希腊经济社会发展将掀开新篇章，但仍需要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落实经济改革举措。正如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莫斯科维奇所说，希腊终于有能力用自己的双脚向前走，但距离让希腊人钱包鼓起来的目标还很遥远。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我们已经告别了夏天，走进了秋天。今年北半球夏季的高温天气呢，让很多国家吃尽了苦头，不过却给全球的葡萄酒产业带来了利好消息。干旱的天气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因此呢，今年全球葡萄产区的产量都是有望增加。意大利葡萄酒全球驰名，在经历了2017年各种暴雨呀、冰雹啊、极端天气导致的葡萄酒产量下滑之后呢，他们今年高兴地宣布全年葡萄酒产量有望上升 20%。 来听报道。 托斯卡纳产区种植着意大利最有名的葡萄品种之一经典基安蒂，由于其独特的风味使之成为各种美食的最佳伴侣。但是最纯正的经典基安蒂葡萄酒是由那些最古老的葡萄园种植的葡萄酿造而成的，这些葡萄园的葡萄产量很低，遇到极端天气时更是收成甚微。2017年，由于春天的霜冻和夏季的干旱，导致经典基安蒂的产量下降了30%。然而今年意大利的高温天气对于葡萄种植和酿造而言可谓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意大利农牧协会的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经典基安蒂的种植面积为25万公顷，收入预计为4亿欧元左右。在托斯卡纳产区，除了为世人酿造美酒佳酿外，还拥有不少风光无限的景区。由于今年的经典基安蒂葡萄大丰收，也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和葡萄酒爱好者前来旅游。除此之外，意大利经典基安蒂葡萄酒也一直是意大利出口量最大的葡萄酒之一。顶级精选级经典基安蒂葡萄酒现在已经成为基安蒂葡萄酒中最有投资价值的一部分。分析人士预计，今年的好收成将带动基安蒂葡萄酒出口量创新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据日本媒体报道，一群日本高中生在8月28日造访了联合国的日内瓦总部，向核裁军负责人递交了10万人的签名，呼吁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据报道，这次日本呢是从广岛长崎选出了20名高中生和平大使，访问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这些学生们一边展示着原子弹投放之后的照片，一边介绍战后当地人残酷的生活现状。原子弹的爆炸之后，大量生命被夺走。虽说他们眼下的生活距离那个时候已经十分的遥远，但是也不希望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随着这群日本高中生一同访问日内瓦的，还有一位当年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今年78岁的山下太昭在墨西哥安家，是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人数日益减少的幸存者之一。许多日本人像山下一样，在可怕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依然献身于和平事业，为核裁军进行不懈的努力。核武器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武器，仅仅一颗原子弹就能摧毁整个一座城市，有能力杀死数百万人，破坏自然环境，并通过其长期灾难性的影响威胁子孙后代。72年前，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1月24号通过的首项决议中便确立了消除原子核武器和其他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然而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幸存者声称在原子弹爆炸时自己不在广岛或长崎是很常见的。他解释道，人们不想说自己经历了爆炸，是因为辐射会导致孩子畸形，没有人想嫁给受到辐射的幸存者。在接受联合国新闻中心的采访时，山下详细地回忆了在爆炸中经历的磨难。 I was playing that day by myself 我独自在家门前玩耍，离正在准备午餐的母亲距离不远。通常我会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山里抓蝉和蜻蜓，我们就是这样玩的，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任何玩具。一个邻居路过，说一架飞机正在城市上空飞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但是母亲向我们保证，像往常一样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这座城市已经遭受过几次空袭，所以有一架飞机在上空飞行并不罕见。与此同时，我姐姐跑到我母亲身边告诉她，一份广播公告说有一架飞机正在城市上空飞行，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母亲立即叫我，让我进入我们自家的掩体。那时候大多数日本人的房子都在地下挖一个洞，以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社区避难所避难。母亲拉着我的手，在我们进屋的那一刻，一道巨大的闪光划过天空，就像一千次闪电交织在一起。母亲把我按倒在地上，用她自己的身躯盖住了我的身体，然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们听到许多东西飞过我们的头顶，突然间一切鸦雀无声。我们站起来，看到窗户、门和屋顶都不见了，我们意识到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立即爬进了掩体。 So my mother pulled me down the floor。 山下表示，当时她的姐姐哭了，她受伤了。当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回答说感到有油从头上滴下来，她指的是美国曾威胁使用的化学武器。由于当时人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化学武器，所以人们认为它会像一种油。 My sister was feeling some oily liquid running down from her head。 我姐姐说她感觉到一些油性液体从她头上流了下来，但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掩体里一片漆黑。我们在掩体里待了大约10到15分钟，然后母亲决定带我们去社区庇护所。借助外面的光线，我们看到姐姐的头上沾着一些小块玻璃，她在流血。母亲小心翼翼地拿掉所有的玻璃，清除了血迹，然后我们开始赶往社区庇护所。 Oh, glass. She was bleeding. 在到达社区庇护所30分钟后，山下在山坡上玩耍的朋友们回来了，一个人背部严重烧伤，然后被疽感染。大约2天后，他去世了。山下认为那天不跟他们一起去玩可能救了他的命。在社区庇护所没有食物，周围也找不到吃的，所以母亲决定带他们去乡下，认为那里可能有食物。在爆炸发生大约一周后，他们穿过了镇中。山下表示那里显得非常的怪异，一切都被烧毁了，一片凄凉。这一幕是在山下6岁时发生的，虽然已经过去7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然清晰地历历在目，似乎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虽然这一场景时时浮现在眼前，但山下一直努力将其深深地埋在心中。28岁那年，山下有机会在1968年奥运会期间担任墨西哥城日本新闻办公室的经理，他当时决定留下来，并从那以后一直住在圣米格尔德阿连德。1995年，山下打破了沉默，开始向世人讲述他在原子弹爆炸发生时的经历。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公开分享他的故事的原因。 We had a really, difficult time. 在1995年之前，我将自己作为幸存者的身份保密。当时有消息说法国正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试验，我朋友在大学的儿子打电话跟我说，作为一名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我应该分享我在1945年的经历。他邀请我在他的学校演讲，但我一开始拒绝，因为我太痛苦了，无法分享我的经历。他坚持说，对人们来说理解很重要，所以我接受了。我去了学校，但最初很困难，很痛苦，然而在讲述结束时，我的痛苦开始消失。从那以后，我开始意识到这是治疗我的心理创伤的好办法。我同时明白，如果我们幸存者不说出来，同样的悲剧可能会再次发生。 All world. So one day we're going to have peace.